加州阳光来自于张清芳的演唱。1966年的8月31日，张清芳出生在我国台湾省。小的时候的她就是个非常爱唱歌的女生。那个时候她经常一个人在家中一边唱着歌，一边等着爸爸妈妈下班回家。等父母回家后，小张清芳还常常自告奋勇为他们演唱一首自己在电视上新学会的儿歌。那个时候的张清芳的父母只知道自己的女儿很有唱歌的天赋，却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日后她会成为一名歌星。聊完了他童年的趣事之后呢，再来听首歌吧，《认真的眼睛》，来自于张清芳。 你微笑时彻底放弃那段纠缠好久的感情，你说自己恍然一新，将不会再为任何人浪费太多的心情，细腻我都不善抗拒，包括爱情彩色的糖衣，只有在真实靠近才怪自己眼睛。 张清芳的认真的眼睛之后呢，我们再来聊一聊她的出道经历。当年在台湾省大学城所举行的大专校园比赛中，张清芳以一首《月琴》击败了所有的参赛者，得到了冠军。在发过了一些合集之后，1985年，张清芳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这张由何庆清制作的唱片充分把握住了当时校园男女的特性，果然在发行之后引发了极大的回响。这张唱片替张清芳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使得她一路走上了明星之路。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当初这张唱片的宣传方式也是独树一帜的。下面呢，我们先来听一听改变张清芳人生的这首歌曲吧，《月琴》。歌曲过后我们再接着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欢迎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今天要聊到的是台湾歌手张清芳。张清芳的外形其实并不算出众，所以当年她刚出道的时候，唱片公司都不会帮她安排电视通告，而是改以广播宣传的模式为主。没有想到公司的这种先声夺人的方式大获成功啊！大家在听到歌曲之后，为了看一看这歌手到底长什么样，便去唱片行买了唱片，所以张清芳的专辑卖的是非常的火。本来张清芳对此多少有一点怀疑，看到公司的策略果然奏效了，她才明白了公司的一片苦心。接下来听歌吧，张清芳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激情过后》。 是谁狂妄地占住我的心，不让我有一丝的空隙，天天相见却无时不思念，夜夜想你却留下不记得你。是你再度回到我的身边，混乱我原有的脾气，说出我的思绪，结局依旧是分离。在激情过后，我分析我自己，其实不敢告诉你，依然爱你。 一首颇有韵味的《激情过后》来自于张清芳的演唱。张清芳的20年歌唱生涯一路走来，有许多位对她的事业功不可没的人物，其中的一位不得不说的就是曹俊宏。这位亦师亦友的曹俊宏对她的帮助是莫大的。当年的张清芳还没有签点将唱片之前呢，飞碟唱片就想网罗张清芳为自己的旗下艺人，曹俊宏是当时的评审老师。而当时的张清芳是选择了曹俊宏的作品《只有分离》演唱了一遍，曹俊宏觉得他唱得不够好，便没有跟他签约，从而让张清芳签入了点将唱片。1985年张清芳一炮而红，成为了年度最畅销的新人王。曹俊宏当时真的是傻了眼了，但是其实他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下面呢，来听一首曹俊宏为张清芳创作的歌曲《燃烧一瞬间》。 别人的爱情故事缠缠绵绵，你我之间却隐隐约约，爱与不爱失去了界限，有苦口难言。我们都害怕彼此可能改变，担心梦想可能幻灭，所以都把期待放一边，永远承诺明天。难道永远真的那么远，还是和山盟其实 是个山盟，其实是谎言。既然能够相恋，何必管它是否改变。我愿爱你有我每一个今天，相信真心经得起考验，日日夜夜放纵眷恋，让美丽生活重现。我愿 好听的燃烧一瞬间来自于张清芳。话说1992年张清芳录制光芒专辑，当时曹俊宏刚刚结束了他经营的可登唱片，原想拉张清芳加入他开办的另外一家派森唱片，而张清芳只是想先看看大家的契合度，没有想到相处后竟产生了感情，而且光芒专辑也把张清芳推向了自己事业的最高点。后来曹俊宏也加入了点将唱片，还成为了张清芳的御用制作人，两个人前后合作了8张专辑，销量都非常好。许多人都说，在没有遇见曹俊宏之前，张清芳是用声音来唱歌，在遇到曹俊宏之后，张清芳是用思想来唱歌。虽然后来两个人从恋人变成了朋友，但音乐上的合作从没有间断过。歌曲 Man's Talk 就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了。接下来听一听张清芳演唱的 Man's Talk。 这首歌曲的制作人正是曹俊宏。歌曲之后稍作休息，广告之后马上继续今天的旅行，稍后见。 你说你有个朋友住在淡水河边，心里有事你就找他谈天，直到月出东山你才满脸抱歉，告诉我你怎么度过这一天。你说你有个朋友住在淡水河边，像是在你最沮丧的那一年，直到我的出现你才满心快乐，把我们的事对他说了又说，像平常那样的沉默。爱人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一首歌曲代表一个人， 我是一匹来自北方的狼， 一部影片记录一个人， 南湖我想你， 一段相声认识一个人， 猴要问， 一次比赛记住一个人， 星光闪耀， 人气爆棚， 星光之旅， 欢迎各位回来，继续乘坐娱乐大篷车，行驶在快乐的旅途上。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下面接着跟您来聊一聊歌手张清芳。张清芳一直以来都被誉为是金曲奖评委最爱的女歌手，可以说只要这一年有她的作品发行，基本都可以入围第二年的金曲奖。截止到2009年，张清芳一共入围过7届最佳国语女演唱人，1届最佳方言女演唱人奖，其中2次获得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而更让人惊讶的是，在第6届金曲奖的颁奖典礼上，她不但以左右张清芳夺得了最佳国语女演唱人奖，同时拿下了当届的最佳演唱专辑奖。而在金曲奖的早期，不用说女歌手，甚至是男歌手能在同一届金曲奖上拿下2个极具分量的大奖都是不多见的，而张清芳则一举拿下这2项大奖，足以展示他在当时的华语乐坛的重要地位了。下面呢，我们再来听一听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举棋不定》，来自张清芳《尤克里里》。 好像站在屋里看风景，两人世界始终都看不清。有时说爱顶尖聪明，有些时候却不见风景。曾经经历过几